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咧，就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咧大约系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稍后部分地区有雷暴添，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而展望咧，随后一两日咧继续系酷热嘅，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本周中期咧，会渐转多云啦，周末时间咧会有啲骤雨添。好啦，咁啊，翻嚟二千岭哥再重聚啦。稍后咧去边时之后咧，我哋都有阿乔。咁我哋当然喺疫情稍稍过咗啲嘅时候咧，我哋就已经开始有翻嘉宾好耐啦。因为今日亦都唔例外，我哋揾到一个嘉宾咧，首先佢要叫我 uncle 嘅。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何雁诗 Sophie，hello uncle， 系啊，应该系咁叫啦，因为咧你我识你嘅时候，你实在太细个啦， 系啊， 小朋友嚟嘅， 同埋我当初系识 Adrian 先嘅， 系仲要识我仔先，系啊，系啱啱嘅，因为咧你都唔知道，初初你唔知道佢系边个嚟噶嘛，因为佢嗰阵系读紧大学就翻嚟，即系做 intern。就入咗电视台做，即系做打杂，即系可以做暑期工啦。所谓 系嗰阵，我哋系啱啱超级巨星，我都系第一年入 TVB 嘅。咁我哋又差唔多年纪，所以就玩得好埋。 系啦，咁你咧就真系师姐嚟噶咯，睇你个样唔似。你咁样计系你第一届啊嘛？ 系啊，系第一届。 咁而家已经第几届咧？ 而家冇啦，去到玩到第四届之后，而家已经系叫做星梦传奇 啦，系啦，咁啊，即系一代接一代啦。咁啊，如果眨下眼啦，你已经唔系小妹妹啦，而家已经系太正太， 好唔想接受。 有冇人咁样叫你噶？ 有啊，其实唔知系咪因为咧，大家觉得好似好搞笑咁样啦，跟住就好攞呢个机会嚟叫我做正太。 梗系啦， 即刻大过晒，觉得 专登噶啦嘛，啲人系噶。不过咧就即系。第一就你唔慣啦嚇，人哋聽落都邊個鄭太，以為叫你媽咪啫，即係我叫你媽咪都唔叫鄭太啦，即係唔會咁大個嘅，即係唔覺得啊，同埋即係你而家嘅樣咧，我唔覺得你係大過咗即係咁多年咯， 都係啊，都入行，我識 Adrian 到而家都已經12年啦， 十二添啊， 係啊係啊，嗰2009年， 哇， 不過我未夠30歲嘅。 咁你諗定啦，你諗定即係30歲生日嘅時候點樣慶祝啦、啊？ 唔想面對。 咁係啊，女仔多數驚，哎呀，我三次頭腦好驚啊咁。不過咧唔緊要，其實而家咧你已經係幾多歲都完全係冇壓力㗎啦，因為你已經係正太啦。咁啊，因為頭先咧仲要係聽聞好似阿 Fred 車你嚟啦，老公車嚟啦， 係啊，辛苦佢啊， 都唔辛苦㗎啦。如果我係佢，都好高興啊！哎呀，好啊好啊，我車你啦，咁我做你個柴火夫啦，咁樣 陣間問下佢係咪咁。 咁啊，今日嘅何雁诗咧就真係前嗰排咧。真係好忙啊！咁啊，又結婚啦，結婚咧，竟然咧又即刻又再出唱片啊！哇！即係周圍傳媒都係見到你，甚至係你一個又即係兩個咁樣啦。咁啊，真係會唔會好攰啊？ 好攰啊！因為其實由上年開始我就自己做歌啦，做獨立歌手啦，咁所有嘢都一腳踢。其實我覺得喺呢兩年都自己大過咗好多，因為以前唔需要理嘅嘢都要管埋啊，譬如喺財政上面啊，或者一啲 contract 上面嘅嘢點樣收歌，好多嘢都係自己做咯。咁我覺得開心，忙得嚟，我覺得好滿足。反而而家唔係真係 working on 一個新嘅 project 咧，就有啲失落感。 失落啊！哎呀，真係㗎，會啊，忙完咧，我听日做咩好呢？以前差唔多你瞓觉嘅时候你都唔敢諗，听朝一早又要起身啦，每日如是嘅。 直头瞓緊觉都弹返起身囉。 係 呀， 好多时候係呀，即係其实做 artist 真係好忙。 嗯， 好忙。一阵间我哋慢慢傾啦，因为由而家到12点呢，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都会同何雁诗啦，同阿边士同阿乔呢一起唱歌。好耐冇听佢哋唱歌。虽然咧有啲新歌我喺电台听到啦，吓现场唱，好耐冇唱只歌俾 uncle 听下先。 好，我拣咗呢首系莫文蔚嘅《爱》。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眼下。洒落在风中的一阵发喧哗的都已沙哑，你结过的花 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话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一生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中我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结果的话，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话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一生总被寂寞吞噬，过去中我会过去，想念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的大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眼下，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呢首莫文蔚嘅叫做《爱》啊，系咪？咁其实咧就。有啲歌咧，我谂系咪佢呢只唔系香港戏，呢个系国语歌嚟嘅， 系啊， 即系外围喺中国大陆啊，喺台湾啊。 其实我听嘅时候咧，都几细个嘅， 都原来好耐噶啦，只歌 系啊系啊，都一段时间之前。 啊，其实呢度讲起细个听歌咧，你点样即系听歌方面点样成长嘅？ Yeah. 以前就未有 YouTube 啊嗰啲嘢啦，咁 有部分咧就系妈咪。以前幫我沖涼嘅時候唱俾我聽，咁嗰啲就會係 Carpenters 嘅歌啦，或者有一首就叫 Que Sera Sera 啦，咁都係我最近攞嚟做我嘅 EP 嘅名，就叫 Que Sera Sera。 點解咧？ 因為我好中意呢首歌嘅 message 啊，就係由你細個到長大都係。媽咪會教育你，其實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好多嘢唔係我哋控制到嘅，都唔好話，唔係話唔堅持，只不過唔好咁執著咯。咁呢個都係我想送俾自己同埋送俾我自己歌迷嘅 message。 係啊，真係而家大個女之後就會諗翻嚇，因為細個嗰只歌好得意嘅，咁佢歌咧 Doris Day 嘅，咁佢有一段咧，佢一段段嘅。細個時候，我細個時候咧，我就問阿媽咪，我大個咗會唔會好靚㗎？我會唔會嫁到个好老公即嗰啲咧，咁个妈咪就话啦咁样咯，嗬？你妈咪系咪真系咁样答你啊？系话 我细个，我妈咪由细即系由我细个到大都系希望我开心咯，咁即系都系嘅，佢都会觉得即系总之做咩都好，你自己开心就足够。以前我唔知咩叫 K Sera， 成话我要个名嚟噶，我以为个人系叫 K Sera， 咁佢又唔系英文嚟嘅， 系西班牙文， 系西班牙文啊，即系话即系诶自然啦吓，即系随遇而安啦， 系 你大个咗就知噶啦吓，即系唔需要太紧张。 系，我觉得特别系呢几年遇上嘅。 很多不同的事情都不是我们预计之内的时候，希望抱住这个心态，就是要继续进步，但是将来的事情无论发生不发生都好，都希望是用一个开心的视野来看了。 哇，真的即系唔系话一日嘅几年不见，如隔三秋。哇，系犀利啊！而家 Stephanie 系好成熟啊，即系思想讲嘢同以前啊，最嗰个小朋友嘅时候揸嘅高尔夫球棍咧，哇，系好犀利喎！呢、這个小朋友，哇，系咁好波嘅。 而家都少咗打啦。 你唔好唔打啊！我警告你啊，吓、啊，因为咧你即系打得太好啦，因为呢个天分嚟，因为你系唔系话大大只嗰啲啦， 系， 因为好多人都话喂高尔夫球手你都。睇電視知啦，個個都大大隻噶嘛。 係啊，係啊。 咁啊，尤其是女仔添啦，咁細粒咧可以打到咁好咧，真係難能可貴。所以千祈唔好放棄。 我會繼續努力。 係啦， 玩下啦。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會係啦 ，case 啦 ，case 啦。嘅咁啊，開心嘅，因為咧即係歌曲咧能夠帶俾啲所有嘅人咧，尤其是由小朋友一路變咗大人啊，嗰、那個歷程好緊要。即係你究竟係聽咩歌咧？原來咧。开始嘅时候咧，你唔 系 好知嗰啲歌讲乜、 嗯， 我都遇到好多，我甚至变咗职业之后咧，都唔知道有啲歌系其实讲咩嘅。咁、 嗯、 后来咧，即系越嚟越成长嘅时候咧，就会尤其是啲外国歌啦，原来我以前唱咗咁多歌，唔系好知佢讲乜噶，啊，即系差唔多念口簧咁样，我觉得好听咯咁、嗯、样。但系原来真系领悟到好多嘢喺嗰度咧，宝藏嚟，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吓。头先更加唔好错过嘅就系一个字，嗰只歌叫《爱》。 Yeah. 啊、非常好听吓，系、啊、系，原来莫文蔚都颇旧嘅一只歌。好啦，咁啊跟住呢只歌咧又系你拣嘅，因为我今日咧将个责任咧即系俾翻晒何雁诗自己选择，因为咧我哋都有个心态就系、是、啊呢、這个 uncle 咧好多歌，尤其是呢啲新少少嗰啲咧，我唔系好熟。 系啊，其实我以下落嚟拣呢首歌，之前就话妈咪唱好多歌俾我听啦。呢首歌系到我十二岁啦，我谂，咁我买一只碟之后唱到我妈都识唱。 哦，咁样啊，调翻转头反方向嚟影响翻佢喎，系啊。 咁我谂我妈咪而家都有听嘅，希望佢可以同我一齐唱。 哦、oh, ，Hi Cora， 呢首歌系Janice 嘅《心乱如麻》。 因错吻着你想庆贺，你却开始疏远我。假使你是觉得欠我，你会不会拒绝我？ 心过，如今的我只要知清。 想我啦，是你不找我啦，无非几天变化，就像惯我嘅箭吧。难道你共我亲吻抱拥，自由片也偏差？不想和我好，不如直说真话。 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有些什么令到你心乱如麻呢？有些回想下、曾经 我觉得是即是小个 puppy love 的时候， 是啊，竟然心乱如麻， 是啊， 不是 太多选择了、 喂，是不是有人听到啊？出面啊，当年真好彩。 但是我是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即是那些青春翻晒嚟。因为去到大过了，我而家就真的好少心乱如麻，即是想到就做啦。但是小个就好多未知数的时候，就会想好多，跟着自己挣扎啊咁。所以一唱这首歌，我即刻觉得自己翻翻去十。零岁 十零岁嘅时候，即系情窦初开咧，其实系最累，尤其是女仔啦吓。啲、女仔咧，即系靓女仔，即系好麻烦吓，因为好多啲啊，同学也好啊吓，即系真系呢啲即系大家都经历过嗰个年代啦，系会嘅，系会嘅，即系唔系话一定系哇，我要谂下边一个系我即系终身伴侣，冇绝对唔会咁样谂，亦都但系，咦，点解会？咁麻煩嘅咧嚇，咁聽日點咧嚇？又同佢講一句咩説話，同佢又要點樣解釋咧？咁，我諗你都係試過定。 係啊，因為我係獨生女咧，所以我唔識同人哋相處啦，特別係男仔，因為我以前讀女校嘅，咁樣、所以更加會唔知點處理啊。 哦，係喎，係喎，係喎，係讀女校喎， 係啊， 更加啦。咁大個咗就唉話之你啦。咁而家已經面對過即係咁多，尤其是你做咧，又做。一做电视又拍戏，一阵间又唱歌，一阵间又打波、即系太多，即系你一个时期已经系经历咗人哋喺好几个喺、几段时期嘅嘢咧，即系你赚咗好多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代咗好多经历、所以我都好好多谢之前屋企人又叫我去打歌，因为细个咧唔想 嘅，好似被逼，好似弹钢琴嗰啲咧，系咪考几级啊？不过 OK 啊，真系好彩你真系。天生咧真係好聰明啊！竟然可以打到咁好啊，打到冠軍。啊 ，Vincent 啊，不如咁啊，我哋而家等啊 Stephanie 咧，等何顏師咧輕鬆愉快啲嚇、送埋俾佢媽媽聽，因為呢只歌咧係你細個年代嘅歌，真係 Carpenters。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d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Pleasant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e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46岁菲佣初步确诊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佢并无病征。呢名菲佣今年2月初同前雇主一家前往巴基斯坦，在上个月3号由巴基斯坦返港，在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进行检疫，至到上个月23号，其后入住前雇主位于大王下村31号的住所，暂住至到上个月29号，再迁往准雇主位于大角咀维港湾第6座的住所居住。中心表示，患者在上个月28号和今个月7号到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结果呈阴性，其后遵从强制检测公告，在今个月22号到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进行检测，结果初步阳性。卫生署检测初步显示，他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但是并没有带有 E484K 和 L452R 变异基因。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预计，香港有机会在7月下旬开始为12岁至16岁的年轻人接种新冠疫苗。孔凡毅出席新闻博览馆网上讲座的时候说，美国已经开始为12至16岁的年轻人接种疫苗，香港亦都正是进行相关研究。目前欧美国家正是就6至12岁或者年纪更小的儿童接种疫苗进行第3期临床研究，相信很快有数据显示6个月以上的儿童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预料会分批放宽接种年龄。孔凡毅说，若果本地个案数目少或者清零，3-4个星期社区有病毒的机会低，同时疫苗接种比率越高，香港就有机会可以通关。他又说，若果70%人口接种疫苗可以达到群体免疫效果，而50%人口接种是很高的接种率，若果能够达到这个比率，是为通关制造很好的条件。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是一名39岁印佣，他2月经新加坡来港，住过在油麻地宝宁大厦的外佣中介临时宿舍，和雇主在白雀园的屋企。至于初步确诊就少过5宗，据了解包括一名来自菲律宾的家庭佣工，他验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另一宗初步確診個案是冠涌疫苗接種中心的一名護士，她昨天最後1日上班，期間無不適，負責為市民打疫苗，工作期間有戴面罩和口罩。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两万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五月十一号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六月十号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二八四一九一一一查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呢啲杯杯碟碟上面嘅图案好靓，好古雅、哦。 佢哋叫做广彩瓷，本地都有生产，仲有展览添。 等我哋听下展览《边缘上的广彩》策展人林段山明嘅介绍啊。 今次嘅契机就系希望介绍香港三间瓷厂，俾大家了解一下咩叫做广彩啦，佢嗰个边纹啊。咁所以就用边缘上嘅广彩，一就係讲边上面嗰个图案啦，第二个呢就讲緊呢个工艺呢而家喺边缘化嘅咁样嘅情况。 广彩即係广州式金彩瓷嘅简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经烧制嘅素瓷会由景德镇运到广州，再根据外商嘅需要加以彩绘，然后外销。 所以图案都融合了传统中国古彩技艺以及西方的表现手法。 其实广彩上面的锦边是一直都很多的，就好像古代的人穿衫，他们的衣领上面都会有一些图案，这些图案摆在瓷器上面都是很华丽，也都是当时由清朝开始大家都会觉得、有条边是会漂亮的在瓷器上面。咁喺展览厅里面呢有个长柜嘅，咁就係展示返由清朝到香港即係、接近300年嘅历史嘅瓷器啦，佢哋有咩视觉上面嘅变化啦，唔同嘅年代亦都会用唔同嘅边啦，咁呢啲嘅图案呢佢哋都有佢嘅故事，所以喺呢次嘅展览里面啦，重新将呢啲20款嘅经典纹饰啦放大画返出嚟，咁同埋写埋佢嘅名称咁样。 边缘上的广彩即日起至六月三十号， 沙田道峰山基督教丛林副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九点三十八分嘅时间。Hello， 大家好，我系 Albert Long 欧瑞强。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何雁诗嘅 Stephanie。 大家好。 今日真系。人哋話好老朋友最舊嘅，但係呢一種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嘅。今日係即係我哋睇住 Stephanie 大，咁啊真係好開心啦！而家佢又即係喺十一二年前咧參加咗呢個巨星嘅 系咪又系咪歌唱比赛嚟噶？系啊，咁啊，即系成班嘅得奖者咧，就一路咧留喺 TVB 吓，一路发展啦，唱歌啦。 嗯、 你咧仲做埋剧添噃？ 系啊，因为咧我因为我当时冇攞奖，咁就唔可以即刻去做歌手，同埋都好后生啊，嗰阵细个，未系好 有得试嘅，哇！即系乜都想玩。 系啊系啊，有主持又有演戏咁样都。 演戏咧，其实仲难啦，因为即系我觉得你已经系。得天独厚嘅，因为唔系个个歌手都可以被选去演剧噶嘛。咁我有睇噶， 我 有睇噶。 当时 好叻啊，即系好好啊！嗰、那个做得嗰个角色真系。 我觉得即系当年都遇到啲好啱自己嘅角色啦。 好多戏添，好少可咁多戏一个新人。 系啊，当年我第一套剧就叫做《食为奴》，咁就系同王祖蓝一齐。 冇错啦，系啦， 咁我就女扮男装，咁都几啱我性格。 好得意噶，即系好似两兄弟咁样喺度喺度，你整我，我整你。啊，的確都咁樣。我好記得。咁所以變咗即係原來咧喺呢個圈咧，可以係你做兩年嘢，好似做咗二十年咁嘅，都得噶。真係會經歷咗好多嘢。 要成長得好快。 成長得真係好快。咁所以今日呢一種所謂罪疚咧，就係、是、我改唔到嘅，因為好細個你當其時。咁而家咧變咗阿鄭太啲，咁啊更加咧即係唔可能再當你，唔可以當你即係小妹妹啦嚇、啊，一定唔會啦。不過咧傾翻下嗰啲即係童年往事咧，係好難能可貴嚇。 係 啊，我其實咧細個就。因為我記得咧，我爸爸媽媽就唔係真係好，即係話好中意玩音樂啊，佢哋中意聽，但就唔識玩嘅。咁細細個咧，就可能去學彈琴啊，跟、住又學下小提琴啊，但全部都好三分鐘熱度嘅。咁唯一係真係唱歌咧，到即係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我係攞咗嗰啲琴譜嚟唱咯，尤其是係啲迪士尼嘅琴譜，咁、我就跟住嚟唱。 我係想問你咧，嗱。你打波咧，好細細個已經好叻啦，嚇咁啊！即係啲分齡賽已經好叻噶啦，打得咁啊！幾時先知道自己識唱歌，或者係人哋好欣賞，哇！咁叻唱歌，幾時先知 嘅？其實入咗行之後都唔知嘅，因為我細個咧一直都係諗住我大個就係做一個高爾夫球手咁。 真 係 啊！ 係啊，即係我屋企人俾我鋪排嘅路就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一直都冇諗過唱歌可以成為一個事業啦，都係當一個興趣玩下。咁係真係去到中學咧，嗰陣轉咗國際學校就冇得再唱 choir 啦。咁我就出咗去學唱歌啦。咁之後就喺吳樂城旗下嘅學校嗰度學。咁嗰年咧，佢就叫咗我去參加巨星。咁、就係啦，就 咁樣 入咗行。 冇諗過嘅當初。 我以為玩完個 summer 就即 係自己中意唱歌啫，係啊，中意唱歌啫。咁即係應該可能如無意外又出咗去出面讀書咁樣， 係啊係啊， 分分鐘喺嗰度加埋人結埋分唔翻嚟咁樣，即係會有好大影響㗎。 嗰陣又已經有美國嘅大學收咗我㗎啦，跟住最尾都冇去到。 梗係啦，啱啱即係開始唱歌嗰種興趣咧，好難磨滅嘅。係，如果你講起童年往事咧，我諗我哋嗰個年代都係一樣嘅啫，我哋細個咪又中意睇卡通片啦。不過我哋以前啲卡通片咧就冇而家嗰啲咁正啦。而家嗰啲咧，我成日都講啦，我介紹啲歌曲嘅時候咧，所有嗰啲動畫片咧都有一隻好好聽嘅主題曲嘅，唔知點解嘅啊，即係好犀利嘅，即係迪士尼嗰啲佢做嘢啦，即係佢戲還戲，咁啊喺戲裏邊又有隻歌啦，咁但係隻歌咧好奇怪嘅喎。出面咧整张唱片咧就揾晒啲好资深嗰啲歌手嚟唱嘅，全部都系揾啲 Diana Ross 啊，哇，即系乜话 Elton John 啊嗰啲，即系好似又唔系唱俾小朋友听嘅，但系可能佢唱俾啲妈咪、啲爸爸听，咁然后咧，哇，好啊，呢出戏就带个小朋友去，我谂系咁啫吓。 其实真系有好多好 classic 嘅歌， 好 classic， 好成功。就算话再后好多好多，即系你嘅年代啦。你睇咩卡通片大？ 我咧就系、是、Aladdin 啦、，Little Mermaid 啦， 系 Beauty Lion King 啦， 定系 Lion King 啦，系啦系，好即系嗰阵真系好蓬勃嘅，即系 Disney 突然间即系兴起咗出好多。咁诶，讲起 Little Mermaid， 我哋香港亦叫小鱼仙啦，咁啊又有只好轻松嘅。嘅歌曲啱你啦，啱你形象啦，小鱼仙。 我觉得自己系一条美人鱼嚟嘅。 系啊，哎呀，你有冇同阿郑俊文讲过啊？我系美人鱼嚟啊，你追我要游水叻先得。 但系我唔识游水。 哎呀，呢个系我好 unexpected， 即系我完全估计唔到你，你个样系好似游水好叻嗰啲小朋友。 因为我晒得黑啫，但系其实我系唔识游水。 系、哦、我感觉以为你一定系游水好叻嗰啲，即系运动好叻噶嘛。哦，因为打波。 系，所以我喺我幻想中就可以成为一条美人。 OK， 而家就俾几分钟你做一条小小的小鱼先啦。 Look at this stuff, isn't it neat? Wouldn't you think my collection's complete? Wouldn't you think I'm the girl who has everything? Look at this trove, treasures untold. How many wonders can one cavern hold? Looking around here, you think, sure, she's got everything. I've got gadgets and gizmos aplenty.I've got who's this and what's this galore. You want to think of a box? I've got 20. But who cares? No big deal. I want more. I want to be where the people are. I want to see, them dancing, walking around on those, what do you call them? Oh, feet.Flipping your fins, you don't get too far. Legs are required for jumping, dancing, strolling along down the, what's that word again? Street. Up where they walk, up where they run, up where they stay all day in the sun. Wandering free, wish I could be part of that world. What would I give if I could liveWaters, what would I pay to spend a day warm on the sand? Betcha on l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don't reprimand their daughters. Bright young women, sick of swimming, ready to stand. And ready to know what the people know. Ask my questions and get some answers.What's a fire and what is it? What's the word? Burn. When's it my turn? Wouldn't I love, love to explore the shore up above? Out of the sea. Wish I could be part of. 那篇叫做 Little Mermaid， 小鱼仙啊，咁里边有呢只主题曲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哇，好轻松，都好似睇紧一出卡通片，好七彩缤纷啊啲咁样，咁啊又是啦 ，Stephanie 咧今日系啊，佢着啲彩虹嘅衫咧，我自然觉得你一条小鱼仙， 好梦幻啫， 系啊，真系好系，真系啊，有时歌曲咧系俾人带嚟一啲好深刻嘅印象嘅，即系曾经如果你经历过咧，譬如话啊某年某月某日啦，你睇过一出电影嘅时候咧，我好细个细到咧系几岁咧，我都有能本事咩都唔记得晒啦。以前读书就梗系唔记得啦吓，读咗都冇用嘅我。咁然后咧就会啲大家姐带我去睇戏，即系掹衫未，直情飞都唔使嗰啲嘅，即系坐喺个大髀就 OK。以前俾噶，以前。咁又乜都唔記得咗，又唔知佢出戲講乜，咁又總之有得睇涼下冷氣咁啊。然後咧，我淨係記得一樣嘢，就係聽嗰啲主題曲。 嗯， 我可以係細個到我，譬如有一隻歌咧，係叫做 I hear the cotton was whispering above, Tammy, Tammy, Tammy's in love。我記住呢只歌，我就唔知咩，我總之記得係 Tammy。咁、我后来就识咗女仔都冇叫做 Tammy， 所以我就开始唔记得一只歌啦。咁但系咧，即系讲起即系细个嗰啲感觉咧，系好珍贵，系、而且真系难能可贵，因为已经曾经系小朋友啫嘛，一过咗就冇噶啦，一大过咗咧，你就冇再冇童年嘅往事。 系啊， 咁所以我想突然间想唱呢只歌咧。我嗰日喺啲即係嗰啲平台直播嗰度咧，咁啊即係喺 中國大陸嗰啲咧，嗰啲人，佢以為呢只歌咧，呢只童年時咧係張國榮唱嘅，佢哋以為，因為佢又好中意阿 Leslie， 好中意呢只歌。咁佢曾經喺啲演唱會度唱咧，咁啊全咁嗰內地人咧唔知噶嘛，咁佢唔知道夏韶星係唱呢只歌。 哦，原唱係 Danny Summer， 係啊，即係你都唔知係應該嘅，因為呢只歌咧出嘅時候咧，你都唔知喺邊度嘅，都唔未出世，係好耐。不過咧，我講起童年時咧，就大家都有唔同嘅一代嘅童年往事。咁呢個童年時，即係鄭國江老師寫嘅咧，我幻想到，但我都唔系呢啲童年，系我已经我爸爸嗰对童年。佢讲咩咧？就佢哋细个时候咧喺家乡嗰度，即系乡下咧。咁、然后咧就冇嘢玩，又唔会有打机啦，即系乜都冇嘅，又冇卡通片睇，又冇小鱼仙睇。咁咧就系、是、原来走去嗰个野外嗰度有棵树，咁然后摘朵花就插喺佢个头度，果挺嘅，即系摘朵野花咁啊，咁啊过一个晏昼啦。呢、這个咧就系青梅竹马嘅童年往事。 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想一趟。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你要我替你采花及心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千陌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想一趟。是我与你打千秋，想要攀月亮，你说过我要将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想一趟。童年时我与你一颗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望，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呢个当然就系夏韶星嘅成名作啦，吓。不过我嗰阵咧第一个反应就系收到哇，好好听，系猛咁播。咁但系第一个反应咧，咦呢啲咁即系质朴嘅乡村式嘅民歌，点解会系一个好长头发嘅 band 仔唱嘅？佢嗰阵好长头发噶，仲系即系而家都仲系啦。咁但系嗰阵咧仲犀利，成个 rock 得好紧要嗰啲。但系佢初初出道咧，佢唔知嘅。总之，因为唱中文歌啊，而家啲所有唱英文歌嘅 band 仔。都要唱中文歌，就阿 Lam 又系咁啦，大 L 啊，好多个都系咁嘅，因为以前系弹 band 咁啊， 咁啊，以前都系唱好多英文歌，突然之间 一定系净系英文歌嘅啫， 唱中文歌好难啊！ 第一次，因为嗰阵咧突然间全部一齐唱中文，咁、佢第一次诶参加一间唱片公司啦，咁间唱片公司咧就系一间新啲嘅，就系 local 嘅唱片公司，咁啊又揾到呢只日本歌，咁呢嗰阵咧开始啲日本风气开始喺香港渗入嚟啦。就都未最系最盛嘅时候，咁但系，咦？呢啲日本歌好听，你估唔到系日本歌嚟嘅。 你而家咁 样讲 咧，我就 feel 到啦，系啊， 有阵味道噶，好。不过我好欣赏嗰阵嗰啲日本歌，咁、就唔系话净系个旋律啦。咁诶，佢哋啲编曲咧，香港嘅音乐人都学咗好多嘢。哇！你真系要重温下嗰啲玉置浩二啊，又重温下啲五輪真功啊、谷川新司啊，即系佢一大扎嗰啲歌咧。即係都會令到香港嗰陣即係八十年代咧，又大爆發好多嘅。係 咪好似好多 orchestra 嗰啲？ 乜都有嘅， 咁 樣。唔係㗎，佢唔係嗰啲 grand orchestra 嗰啲嘅，主要都唔係，係淨 pop 嘅。但係佢又加咗好多乜都有嘅，即係又有 string 又有brass 啊咩，即係佢唔會係好簡單，即係四個人彈，佢好唔興噶啦已經，係好 grand， 可以隨時喺紅白歌搖鬥嗰度咧，哇！即係好有型咁樣舉高。即係好 grand 嘅，但係佢就唔係淨係古典嚇、即係佢乜嘢款都有嘅。 而家 80s 反而係最近又流行翻好多音樂元素咧、即係 pop 歌都會擺翻 80s 嘅。 係啊，咁樣先至會樂壇先會有即係多元化進步啦。喂，跟住嚟呢只歌咧，你唱一隻 Carpenters 俾我哋聽嘛？你話係咪啊？因為你細個嘅時候咧，媽咪同你沖緊涼嘅時候就唱呢啲歌嚟聽 啊。係啊，我揀咗呢首咧，不過希望你可以陪下我唱，因為咧、我媽咪好耐冇同我沖涼，所以我對上一次唱呢首歌都係一段時間之前啦。我會盡力嘅。咁呢首就係 Close to You。 哇！我諗你真係唔知幾多十年啊，由細到大都冇。我哋突發奇想啫，係嘛？因為知道你媽咪聽緊咧。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saw us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rinkled moon that's in your hair, a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终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你歌名就叫做《总有缘》，有缘呢，我哋先至会喺呢一度空气中撞面啦。碰面嘅意思即系话咧，好可能你一个唔觉意咧，就揸揸下车，乱揿揿嗰个收音机啦，一揿揿中，咦，把声好似熟熟地，咦，有人唱歌嘅，系啊，女仔咧就系何雁诗嚟嘅。 Hello，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 Stephanie 何雁诗，系啦，咁头先嘅歌叫《总有缘》啦，咁系我将一只五十年代嘅旧英文歌咧，写咗呢啲新嘅歌词。咁里边啲歌词讲得好清楚，我中意好黑胶碟啊，中意弹吉他，中意唱起往事啊，呢个好紧要吓。咁即系总有缘咧，一路听一路成长。岁月有如擦肩而过，啪一声，原来何雁诗已经咁大个女啦。我以后由今日开始我要改啦，我次次见亲你都系叫 uncle 啦咁。我觉得唔应该啦，因为你而家系郑太太， 系人妻啦， 系人系人妻啦，咁啊唔应该即系再当你小朋友，因为嗰个形象咧系印咗个脑度，真系好细个。因为你细个唔紧要，我都见到好多细路啦。但系咧，何雁诗呢个细路好犀利，因为我自己中意好中意打高尔夫球，就特别咧就即系欣赏之余咧，仲有啲少少崇拜妒忌。得嗰嗰阵时得嗰唔知三四尺高，咁你点解打波咁远嘅啫？ 而家都系差唔多三四 尺。唔系咁啊，唔止咯。喂，你讲俾我听啊，即系我又唔。我唔记唔起你赢过几多奖，有几多个 你 吓， 即系 大奖。 如果大奖咧，其实我最近都仲有打比赛，即系我喺早几年疫情之前都仲有打翻港队。咁我觉得最近觉得好 proud 嘅就系赢翻一个 Ladies Open 嘅比赛，公开赛，即系香港女子公开赛。因为呢个意义比起我以前嘅打嘅比赛更加重大啊！因为咁多年冇打，但系我好想证明俾人哋睇，我都仲打到。 你真系啱咪就系话好，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咯。因为你已经停咗咁耐去唱歌啦。啊！我突然间哎，我想打翻啊！咁啊，练咗一轮，唔系好耐嘅啫。咁因为呢一个比赛咧，我谂你嗰阵就细个都赢唔到 嘅。细个有赢过嘅， 赢过嘅都赢过。 以前觉得好，即系以前成日打，咁觉得赢系一定要嘅咯。咁而家少咗打，就会更加会觉得以前我做到，而家我要比起以前打得更加好。咁即系呢一个，我都几满足嘅一件事啦，喺心灵上面慰藉到我。 系啦，你起码做咗一个即系真正嘅运动员喎，即系系唔系心愿都好啦吓。咁啊细个唔知噶嘛，咁但系大个咗之后真系好难嘅。你谂系即系代表香港，咁即系最好嗰几个咧，一定系吓。咁同埋咧咁耐，哇，翻嚟咧，即系依然都系真系犀利犀利， 系开好玩好好玩，我觉得。 咁你以后就系点样？即系treat 即系高尔夫球系一种乜嘢？ 其实我 兴趣啊，因为点啊？ 我好难咧当佢系兴趣，因为我每一次打我都好 competitive 啊，我好想打得比之前好。咁因为我而家都仲系喺港队啦，咁但系因为今年同埋上年都出唔到国，咁就冇代表香港出去比赛。咁希望嚟紧有啲比赛嘅时候可以再 有個目標俾自己繼續 train 落去咯。 係啊，係啊，真係千祈唔好放棄啊！咁我哋香港有嘅 Tiffany 嚇、啊，真係好喺而家喺美國打緊、 啊， 打得好好。 嚟緊應該會打奧運㗎。 係啊，係奧運又代表咗香港，即係上一屆奧運佢已經 佢其實有 亞運又有啦。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香港雖然細細地，但係咧就好多好有好 talented 嘅高手、嗯啊、好似你咁啦。 唔 係唔係，好啊，你啊咁啊，即係嗱，阿 Stephanie 咧就即係好多嘢都好叻嘅，咁啊打波啦，唱歌唔使講啦，即係就已經係成為啲職業添嚇、啊。職業嘅歌手就好嗱，平時咧就多數一開聲咧就唱自己、啊、要即係。推广嗰啲歌系咪？今晚咧就好，应该会多咗好多机会咧，就随便唱， 系啊， 唱自己中意嗰啲嘅，你一定系拣自己中意嗰啲嘅嘛。好，而家开始，你开始拣你自己平时冇乜机会唱。 系呢首歌咧，本身我系本来谂住摆酒嘅时候。 点解？好得意，好笑，好笑。 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对我嚟讲，我觉得好有意义啦。即系两个人行埋一齐嘅时候，你会谂如果。即係另外一半唔喺度，咁你會點繼續生活呢？咁所以我當時咧係，我哋上年仲諗住擺酒嘅時候，係諗住揀呢首歌去唱。咁但係因為最尾限聚令， 係啦，又冇得擺唔到酒。咁但係好有跟住就做曬一個好盛大嘅婚禮啦。 希望嚟緊有機會啦。我哋之前都係細搞嘅，咁但係不過冇所謂。我覺得即係最緊要兩個人開心啦。 好啦，如果系而家当住摆住一位先啦，我哋呢张台都圆咕碌嘅，都好似摆酒嘅。如果我有事，嗰只歌叫做啊，系真系啱晒吓。希望佢听到，哇，听到入心入肺咁样啦。 佢喺度倾紧偈， 系啦，佢嚟咗啦，系又冇咁早接，唔准咁早接佢走吓。 一生一世有我便会有你，因此太着意去逗你欢喜，好给你回味。我也愿意顺命你，看注定谁先走是谁未到期。模样的你，白发的我，唯有泪你。怎舍得失去力量照顾你，随时行开了，连再会亦无期。然而我信爱，要你我来日往生都谨记。无论世外人间天与地，在某一天又再一起。如我若有事，你会很寂寞。你独个行乐，怎可快乐？你没我的运气，能先走不竟，能早登天光。但我若有事，你要孤独做人，要从头再学，学习到天边海角，一人拼搏。你这主角，没有配角。 如果我有事啊，要大声嗌咯。 佢会唔会紧张？唔知点解知道佢睇紧咧？ 系啊，喂，佢喺度喺出边嗰个直播室嗰度嘅，我外边嘅控制室嗰度。不如咁样，阿 Fred 啊，郑俊宏啊，唔该你有入嚟啊，你入嚟啊，因为你太太咧，阿 Stephanie 咧，头先一路唱咧，又真系有少少异常嘅，有少少紧张嘅感觉。清楚清楚啊，祝你入嚟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吓，嗰度有 headphone 嗰度，你戴一戴啊，你可以吓，戴一戴先听到我哋讲咩嘅。 Hello， hello， 喂，嗱，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就系阿何雁诗嘅 司机， 司机， 今日系司机啊，助手。打波咧就直情我听闻咧，阿何雁诗比赛你做 caddy 做球童啊，佢系咪一个称职嘅球童先？ 都系嘅，因为我对球童个要求好低。其实佢主要咧就系去孭袋啦，同埋佢喂我食嘅。咁呢两样嘢咧，佢都十分之满意。其实除咗我满意之外咧，因为当时佢第一次帮我做球童系我哋拍拖唔系真系好耐嘅。咁但系我爸爸妈妈不嬲都有对我打 golf。都好高要求噶嘛，咁所以佢嗰次做完球童就过咗我爸妈。 哦，咦系，即系以前咧，我哋嗰个年代咧，嗰啲旧嗰啲人讲咧就话，咦未来女婿啊 ，check check 佢先，然后咧即系同妈咪打场牌先，打麻雀咧一打就知道啲牌品啊，啊点样系咪刻意放水啊嗰啲睇得出噶嘛。 我妈咪就唔打牌，但打 golf 嘅。好彩佢冇同阿 Fred 打咋，因为阿 Fred 打亲同边个打都打中人嘅。 喂， 追住人哋嚟打， 啲波好疯狂， 好疯狂啊！咁啊，即系咁样嘅，真系好有创意。 系啊，所以我一 tee off， 我永远打唔直嘅，所以我要向左边打。 咁就打得直啦， 系啦，咁佢就会 size 翻过去，好得意。 好，各位朋友，我哋真系可以咧顺带吓，即系唔好意思，夹硬捉你入嚟。咁啊，郑俊宏咧，其实以前咧，你喺一路唱歌嘅时候咧，我都邀请过你嘅， 系啊， 不过次次都失败嘅，吓，即系我而家要开始投诉翻。 哇，唔系， 有牌就唔系佢大牌，系啲即系个制度， 个世界大牌。 我知道唔关佢事嘅，咁啊，头先就即系最近都拍紧剧噶喎， 系啊，而家开紧剧， 开紧剧啊，所以你今日真系都系难登嘅摄时间嚟送接送， 系啊，好好啊，因为我都好，我想上嚟好耐噶啦，咁你又成日上嚟我哋节目五十年， 系啊， 今晚可以喺度瞓啦，你听日喺南山村开工噶嘛， 系 喎，嗱，如果既然咧你嚟得咧，唔系净系做柴可夫司机咁简单， 系 冇得倾啊。唱歌冇得倾，冇得倾。我哋因为我哋阿 Fins 啊，或者阿乔咧，即系可以随时接招嘅。你噏啦， 好啊。 佢哋可以即刻即系喺个电脑度抄嘅。 好，头先阿诗啊唱咗首咁冧嘅歌，咁我都唱翻一首 冧歌，俾送翻俾佢回赠。 唱我偶像张国荣哥哥一首歌叫做《今生今世》啊。 实得啦，实得啦 ，Fins， 唔该唔该。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路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我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Thank you. 双手，望正燃亮这份爱。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你，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岸爱未老。愿以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岸爱未老。愿以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嘅特别嘉宾，真系突如其来嘅特别嘉宾，多谢晒啊 Fred， 多谢晒郑俊华， 好玩好玩。 今次咧就系本来佢话嚟接老婆走嘅，掹咗入嚟唱，唔走得住， 好。 阿 Step 点样回应佢今生今世都拥抱你啊？ 就送嚟紧呢首歌叫做《相依为命》 啊，几有意思咧！你话几才有创意咧？何雁诗《相依为命》，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想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走几个爱人与知己，抬头命运射灯光柱照下来，承诺跟你。难道有人离开，思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同样的手臂，不想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还用放弃，还怎么舍得放下你。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还尽同样一双臂， 早死要满城大喜，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且淡气。 多谢 Stephanie 何雁诗，相当感情投入的唱《相依为命》啊，由于 Fred 在侧边吓， 非常好听， 系咪好似唔系净系只歌好听，好似即系个好好感动啊，有啲吓，即系因为大家都一起相依为命嗰一段唔短嘅时间吓、啊，真系啊，我都系睇翻你哋自己讲翻出嚟啲报道啊，或者访问啊，咁系啊，即系经历一段诶时间，真系要相依为命，大家互相鼓励、支持、爱护，恭喜！好 sweet 啊！呢两个而家喺度，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一半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输入，另一宗涉及一名孕佣，属于源头不明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包括一名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嘅菲佣，佢喺酒店检疫之后，曾经两次检测结果都系呈阴性，寻日再检测初步确诊。當局晚上將他居住在僱主的維港灣第六座維峰，大廈人士要檢測，目標是明早大約7點完成行動。另一宗初步確診個案涉及冠衝疫苗接種中心一名護士，有兩名同事曾經和他一起五線，會被列為感染接觸者，需要檢疫。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預計，香港有機會在7月下旬開始為12歲至16歲的年輕人接種新冠疫苗。孔凡毅出席新聞博覽館網上講座的時候說，美國已經開始為12至16歲的年輕人接種疫苗，香港亦都正在進行相關研究。目前歐美國家正是就6歲至12歲或年紀更小的兒童接種疫苗進行第三期臨床研究，相信很快有數據顯示6個月以上的兒童可以接種復必泰疫苗，預料會分批放寬接種年齡。孔凡毅說，若果本地個案數目少或者清零三四星期，社區有病毒的機會低，同時疫苗接種比率越高，香港就有機會可以通關。他又說，若果七成人口接種疫苗可以達到群體免疫效果，而五成人口接種是很高的接種率，若果能夠達到這個比率，是為通關製造很好的條件。天文台下午一度錄得 36.1 度，是有紀錄以來的五月最高氣温，亦都是今年的最高氣温。有市民行山期間懷疑中暑，需要送院。有體育學者說，應該讓身體用一至兩週適應高温，期間按能力進行體力活動，例如揀選短途較平坦的行山路線，等到身體適應才增加難度。有急症科專科醫生就說，中暑會出現頭暈等的症狀，嚴重可以致命，他們應該遠離曝曬的地方，並且飲用電解質飲品。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好，我是绿色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在超级市场见过有顾客热吻上身搵款，出手好快咁连攞6-7个平口袋。攞咗咁多嘅平口袋，原来唔系要嚟装货物，系带走自用。有乜解救要用咁多胶袋？我真系好想知道。日常生活里面，我哋真系咁缺胶袋用？到面包铺嗰啲方包明明就用胶袋包好一袋，但俾钱嘅时候，店员好多时又会另外俾一个胶袋俾你，点解用2个胶袋先够？而好多顾客亦都唔会拒绝，攞多一个算一个。结果系香港近年嘅胶袋弃置量有回升嘅趋势，胶袋收费已经实施10年，政府即将会检�討法例成效。初步认为5毫子嘅收费水平已经冇咁大嘅效果，考虑提高收费，并且收紧豁免嘅范围。听我话，好似类似上述面包铺袋中袋嘅情况，就应该剔出豁免范围啦。我就唔认为胶袋万恶嘅，只要唔好滥用滥派，应用则用就得。以下系我用胶袋嘅心得，又提供俾大家参考下。第一，可以唔攞就唔攞，例如好多方包，好似包好嘅方包咁样，就冇必要攞多个胶袋啦。第二，攞咗嘅记得重复再用。第三，用到无法再用嘅时候，记得干净回收。最后，冇办法回收嘅话，譬如系嗰啲可降解嘅胶袋咧，就唔可以放入回收箱，又做好妥善弃置。做到以上几点，其实系绿色公民嘅应有责任。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 何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呢个系陈慧娴嚟嘅，认唔认得啊？系陈慧娴唱《偏偏喜欢你》啊，系啊，唱陈百强嘅歌。咁啊，即系呢啲歌系好听嘅，有经典嘅，偏偏都要翻唱嘅，啊都要揾呢啲歌。唔该晒慧娴，时间系10:38啦，依然都系三字头。我讲紧系30度嘅气温，而湿度79%，好少可嘅咁夜咧，都仲系三字头，真系呢几日系好热， 好热啊！ 啊，呢个系咪要拍戏啊？ 要啊，开外景啊，真系好热啊！ 会唔会系古装啊？ 唔系唔系，但我着啲衫全部都系长袖衫啊， 即系拍冬天戏啊！ 系， 哇，好彩你唔系拍古装啫， 系啊，但系而家都系湿到透嘅，即系所有衫都系。 有冇拍过古装啊？ 有，拍咗好多， 拍咗好多啦，系啦，阿 Steph 都系啊，吓你太太。 笑，啱啱讲起拍古装咧，我第一次拍古装就系食围炉嗰次咧，其实我撞过去嘅，因为古装街就我哋其实系四条系 A B C 街咁样连住，跟住我好耐之后，我同佢拍拖嘅时候，其实我同佢咁样，喂，记得第一次我哋见系几时考佢啦？跟住佢话唔记得，跟住我同佢讲翻，咁我话唔系，嗰套戏你拍咧，你做步快嘅，跟住又有阿腾，又有包包麦包咁样。佢话唔系，佢一路都话唔系，跟住去到呢几年，我上去上网睇翻咧，真系佢嚟嘅，但系佢唔认我， 唔记得啦。 唔系，应该你咁样答佢，哦，我初同你邂逅喺明朝啊嘛， 唔系嗰阵清朝， 清清朝啊，你系做紧，你系做紧包大人嗰个步快啊嘛，系咪啊？ 你应该唔系清朝， 几好笑啊！呢个时光倒流咧，真系两个都系可以喺即系古装街相遇。邂逅，然后咧就可能约一出咧，即系未来世界啊，咁啊几得意嘅拍戏啊，咁同埋唱歌咧，我嗰度系头先咧，你哋讲话，哎，我哋摆酒系唱咩歌咁，都好难得噶，你应该咧，即系好少有咧，摆酒咧，新郎新娘一齐都可以唱歌， 一齐玩啊嘛， 有冇我好似冇睇过。新郎又唱歌，新娘又唱歌，同埋大合唱咁样，我一次都未。 真系少有啊！我哋本身谂住即系摆多啲席嘅时候咧，都有谂过，不如好似搞 mini concert 咁搞啦，跟住请晒50年啲嗰阵 band 上嚟，可以食 jam 咁 样，应该可以喎。不过可以噶，可以补翻玩一次咁样。 系啊，同埋我哋有咁多歌手朋友， 不如咁样咧。我以前真系谂过，如果我时光倒流咧，好似你哋咁后生咧，即系啊啱结婚啦咁，即系讲紧几廿年前噶嘛。直情搞个 concert 啦，当系婚礼咯，即系当系摆就啦，但系就唔好食咁多嘢啦，大家即系环保啲。然后咧喺个 concert 度，我嚟紧六月个 concert 俾一场你哋啊，好啊，咁好啊，咁我唔使唱，你哋唱。哇，你嗱，今日嘅我系做司仪，今日嘅新郎系同埋新娘一齐合唱， 都几好呢个，又唔使除口罩，唔使，几适合而家去做。 OK 噶 ，OK 噶，即系几 warm 噶，即系唔。大家唔需要咁煩，話食哎呀好飽啊，又唔食得啊，好飲啊啲嘢，係咪好多呢啲嘢噶嘛？ 通常都冇得食嘅，如果擺酒 嘥咗啲嘢食， 嘥噶 ，total 都食唔到。咁 anyway 咁樣啦，今晚我哋呢一度咧就你頭先話好好笑，就話諗住擺酒唱嗰啲歌，今晚唱咗添。 係，不過呢首就係代表我當時喺 A 街撞到佢喺 C 街，即古裝街，但係佢唔記得我，所以呢首歌係特登揀去代表我當時嘅感覺。 哇！喺做嘅，喂，阿 Fred， 你知佢唱咩歌啊？你死啊你！ 佢話你唱啊， 係啦， 你係一劈。 歌名就叫做《烂泥》啊！ 你最盛放的玫瑰，流芳百世，怎可瞬间枯萎？我愿意留低，舍身去垫底，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我会为你躺下去，全身贴地，方使你企得起。化做了尘土，腐化中等你， 甚至输出我养分全部，直至死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 笑咁样咧，话当时喺古装街邂逅你嘅时候咧，系印象中系一咩一撇， 系我系一撇烂泥。 不过咁啊，原来只歌啊讲得好好嘅吓，宁愿做一撇烂泥，就守护住佢。 好 sweet 嘅呢首歌， 好 sweet 嘅，其实啫，佢表面好似系啊，咁啊， 好听，唱得好好听。 当年系佢唔使学嘅喎，只歌佢话。 好哦，点解？ 因为系咧，当时喺我架坐紧去打波嗰架中港车度不断咁播。 嗯，因为好长噶嘛，以前 去大陆打波咧，咁个路途好遥远啊嘛，咁嗰啲司机通常都系猛咁喺度播歌。 啲杂锦碟 系啦，有好多杂锦碟噶，好犀利噶佢哋。 其中之一只歌 系啦。 嗰陣都唔明咩叫守護你，咩叫爛泥，因為嗰陣太細個，跟住去第一次，去到第一次失戀咧，就自彈自唱就開始有 feel。 哎，童年成長係啊，成長往事好緊要嘅，啲歌曲真係影響一個人嘅成長嘅嚇。咁啊，之後咧又總之一見到，咦，類似爛泥事件咧，就可以拍拖啦呢、這個，咁sweet 嘅原來。好啊，嗱，頭先咧即係講我哋掹咗啊鄭俊宏入嚟啦。喂 ，Fred 啊，其實咧，你有冇計？我啊計唔到。你唱過幾多隻主題曲同埋插曲咧？電視嗰啲， 我諗至少30啦。 我諗有。 我想都有，因为仲有啲未出添嘅。 係啊， 因为之前 我係、哦、有啲劇未出嘅，冇啲係未播得㗎。而家、我有啲啱啱播啲劇都仲有听到你㗎。 係啊，可以办大事啦。 係啦、可以办大事啊，你唱嘅。 就係、是、我啦。咁嚟緊我諗即係如果嗰啲劇出就都会有几首，仲有几首。 或者你之前入錄音室即係入到係好似喺度住咁样。 好正㗎，我好鍾意入錄音室 嘅。係啊，你係 好开心嘅。 不过我第一次见你咧，即系以前你记唔记得啊？就好多年前啦，都系十几年前啦。咁佢好中意唱歌嘅，我唔记得喺边度，喺个高尔夫球会里边咧，咁喺度唱。咁同埋再之后见到你又揸住吉他，咁弹吉他好鬼叻嘅，原来吓咁啊，仲要弹咩咧？我话咦， 我话呢个后生仔犀利，啲弹 Beatles 啊嗰啲都识嘅，咦？嗰啲旧嗰啲英文歌嘅咧喺度弹嘅，又弹又唱嘅话，啲犀利。 好中意 Beatles， 系咩？咁几时 pick up 噶？几时开始？ 我谂因为我啲舅父就夹 band， 哦， 咁佢哋又弹 Beatles 啊，或者喺屋企就会听好多 Beatles 啊、猫王啊嗰啲歌，咁就。就好細個都好中意 Beatles， 係啊，因為其實 Beatles 就影響咗即係全世界嘅下一代嘅音樂人，呢、這個好緊要嘅。即係我成日都話啊 Uncle Ray 啊咩咁，即係呢啲前輩咧，佢彈嘅時候做嘅時候，佢自己都唔知道，但係全香港音樂人都聽 Beatles 嘅，即係嗰即係我哋上一代。咁所以咧，佢哋一做咗監製啊，做咗音樂人啊，做咗編曲啊，做咗作曲啊，就全部係受 Beatles 影響，即係不知不覺嘅， 一定係 差唔多一定係。 我细个成日傻傻分不清 Beatles 同埋 BGS 嘅， 啊，都系个 B 字， 都系咁多英文。 中文，如果你识中文就好啦，识中文咧就 Beatles 叫披头四， 嗯， 就四个人啊嘛，系、 哦、 啦，就咁样分嘅就系。喂，整只 Beatles 好啊， 其实 not exactly 系 Beatles 嘅，因为呢只系你拣呢只咧，我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学紧，即系自己练紧吉他嘅时候咧。就覺得呢首歌係最難嘅，我就猛咁喺度練，猛咁喺度唱，就係、是、呢首。多謝你今日咧，嚇、啊、將佢帶嚟呢度，冇人唱過呢首歌嘅呢度。 係咩？ 啊，我都冇唱過，我自己都我好中意嘅。 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叫做 Something， 係啦 ，George Harrison 係啦，其實係 Beatles 即係後期咧 ，George Harrison 以個人姿態啦，自己寫自己唱嘅一首，有啲嘢嘅真係 Something。 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moves attracts me like no other lover. 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woos me. I don't want to leave her now. You know I believe in howSmile, she knows that I don't need no other lover. Something in her style that shows me I don't want to leave her now. You know I believe in how You're asking me, will my love gr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You stick around, now it may sh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Something in the things she shows me I don't want to leave her now You know I believe in how 点啊？啊太太，老公唱成点啊？ 十分之好， 十分之好。我想问咧，屋企你同埋猛咁唱歌嘅？ 会啊， 真系噶， 真系噶。 分别咯，但系我哋系 点样啊？ 分开地唱， 分开唱， 分开练歌咯。 好少话即系搵啲情侣合唱啊，啲咁样。 都会嘅， 我有试过撩佢嘅，一讲起咁嬲啦。 唔系，咁佢有时要我帮佢伴奏， 哦，系啊，弹吉他系啊， 咁佢 最好啊，方便系。 但系我觉得我哋唔系好适合一齐做嘢。 点解咧？ 因为我好心急噶，即系我如果自己弹咧，哇，好快揾到啦。跟住之后我会太 control freak 啦，所以我希望、 哦 okay、 即系我哋关系就还关系啦，做嘢就最好分开啦。 哦，一做嘢就要哇，心急真系嘅，好麻烦。咁我睇到啊，郑俊宏都系嗰啲少少好温柔 ，relax 系啊，系啊，佢系咁咧就变咗咧，其实啱噶。即係好多人都講啊！即係如果你大家同樣性格咧，咁就火星做地球，真係冇嘅，應該係即係一粒一突、嗯、一塊一萬咁樣咧，先能夠 互相係啦，互相包容到嚇，咁樣先至得嘅。如果唔係一撞咧，咁啊，誒咁啊，睇下個鐘原來咧真係好玩嘅嚇。阿 Freddy 第陣時可以多啲嚟， 好啊， 好啊， 我最中意 拍過戲咧，拍完戲咧就可以順道可以嚟。我哋可以，因为点解咧？呢、這个最即系令啲嘉宾中意嘅就系可以喺一个成三个钟头嘅节目， 系啊， 系唱一啲咧自己平时冇乜机会唱嘅歌， 沒 差唔多系冇机会嘅， 冇错。 你 TV 系冇可能可以唱咁多啦，第一，亦都唔可能唱一啲咧嗰啲歌咧系佢哋觉得嗰啲监制话呢条唔系。几熟喎、啊， 系偏啲， 偏就唔好唱啦，即系实系讲呢啲嘅， 或者 copyright 嘅问题， 系啦， 往往都唱唔到， 你系讲得出嚟啦。這個呢个咧，我哋可以向即系啲听众解释一下嘅。所以 copyright 咧，其实电视咧唱每一只歌咧，都要问嗰个 copyright 嗰个 owner， 即系嗰个版权嘅持有人咧，第一就要俾你啦。俾你嘅條件好簡單啫，就係、是、錢啦、 嗯 啊、即係如果錢啱咧，咁佢就會嗌、哎、你唱，唔係送咗俾你，係你唱一次啦喺電視，咁就冇逐次計嘅。咁、 嗯、 如果嗰啲藝人啊，想譬如你想你以前嘅五十年啦，咁咧就如果想唱一隻歌咧，你可能要抌五隻歌入去，睇下邊隻得先啦。 有陣時最尾都唔得嘅。 係啊，係啊，可以全部唔得噶，可以全部唔得。 我記得之前我開演唱會，咁我唱咗 Eric Clapton 一首嘅 Wonderful Tonight， 係、 嗯， 咁就想擺嘅。DVD 度，咁但系因为 copyright 嘅问题咧，就搞好耐又搞唔掂。咁、 嗯、 我不如我真系胆粗粗写个 email 去 Eric Clapton 跟公司。 系啊，终于有冇做到？ 做到， 真系啊！佢话好啊 ，OK 咁啊， 批到。所以最后 Wonderful Tonight 可以喺我 DVD 度。 哇，好难啊，因为 DVD 又系另外一个版权法。 系啊， 因为咧俾电视唱一次同埋 DVD 印制出咧，又系另外一啲钱， 系啊， 即系要俾两重钱噶啦。 系啊， 好嘢，好嘢。系啱嘅，好啦，而家有封系好你头先讲即系好开心嘅信，就系、是、话批你只歌啦。 系啊 ，Wonderful Tonight 邮差嚟啦，邮差送信嚟，邮差叔叔送出信，叔送出信。 你讲一次嚟听下，你讲一次嚟。 邮差叔叔送信，顺叔迅速送出。 哇 哇，劲啊！ 好好嘢，好嘢，好嘢。OK， 叮当叮当，邮差嚟啦。 直到细雪飞下来，荡进远处深海。直到两脚走不动，先想到离开。直到你说不回来，直到我说活该，拿下了你这感情包袱。或者反而相信爱，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一出一刀彼此瓦解。看着蝴蝶破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最后一相句也尽尘埃。着开与护送，来不及拆开里面完美的世界。 但有见未复消。 宿命，最终只能讲再见。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一出一到彼此瓦解。看着蝴蝶扑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最后一生旧夜尽尘埃，望着开户箱来不及拆开，里面完美的世界。 打咗针嘅市民喺某啲场合无需戴口罩。如果本港嘅接种率大约有七成嘅群体免疫水平，亦都有条件考虑。佢对接种率唔系太悲观，但系提醒市民最好尽快打针。曾浩辉又话：本港有机制处理，系咪将伏必泰疫苗嘅接种年龄降低至12至15岁青少年？如果確認接種的好處大於壞處，會將這個年齡層納入接種對象。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覆蓋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該區普遍晴朗，同時一度低壓槽正是影響華南北部。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本週中後期漸轉多雲，週末期間驟雨增多。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在，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上，从今不可再关上。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空气，扮靓地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分分钟需要你，唱歌的是莫文蔚。就一陣間，我哋可以要求何雁詩咧唱，不如唱《呼吸有害》啦，好唔好啊？今日我哋特別嘉賓就係何雁詩嘅 Stephanie， 咁啊，亦都咧，誒，佢唔係送噶，佢係送佢太太嚟俾我。變成咗買一送一，哇！正啊正啊，祝買啊鄭俊宏啦，即係 Hello， 太好玩啦！ 唱咗好幾隻歌，咁啊難嘅，即係好多時候都好似啲朋友約咁啊。我哋好似阿 Stephanie， 我哋都約打波啦，最興噶啦，約咗幾年，哎，我哋幾時打？得啦得啦，講啦，我哋始終都打唔到，但係咧無端端有一次咧就係會一撞撞埋嚟，哎，啱啱有個位置攝埋嚟，啊咩係你啊？咁啊一齊打， 係啊， 即係。撞 难过约饮茶， 难过约饮茶。咁但系咧个缘分就系咁嘅，即系你刻意安排，你有时点都唔得。 系， 但系咧一个唔觉意，好似今日咁样吓，我一捉就捉咗 两件。 以前起码都约咗，即系两三年，起码两三年。即系佢由佢初出道，直至到佢好多 fans 围住佢唔俾我约咧吓，咁啊，咁啊，即系都好难啊。咁啊，因为我都有时都会好希望。即是找一些好像你們這樣年輕一點的溝探一下。 Fred 都不是很年輕的了他現 在。你算啦你來 心態都是算年輕的。 你來到這個節目呢你就不要說你說怎樣成熟法啦。還有在這個 Uncle 的面前是吧 ,Stephanie。今天我們的特別嘉賓呢就真的很開心很 sweet 的一對就是何雁詩和鄭俊宏的。咁啊，當然啦，頭先講過啦，鄭俊宏咧就係我夾硬即係捉佢嚟，本來做司機嘅啫。咁啊，司機咧，我哋要聽下我哋個女主角。 好， 今日呢個小魚仙，佢話佢自己係一條 小 魚仙嚟嘅，係一條美人魚嚟嘅。不過咧，我又想問啊，頭先咧佢開始嘅時候都講咗少少，好成熟地咧嚇，即係。讲哎呀我呢就自己做咗好多嘢啊呢几年。尤其呢一过往嘅一年几啦。因为自己嘅唱片即变咗系自己一手搞手、因为好复杂。因为我搞咗唱片几十年啦我就明白。即我都要好大个团队先得。你竟能一个人呢做一个即独立嘅即制作嘅歌手啦独立嘅公司啦即其实你自己一手咁你要做啲咩 揀歌啦，首先即系揾 publisher 揀歌，咁听完 demo， 好彩就听一两次，即系听可能十零廿首就有啦，冇咧就听几百首都未必有。 系啦，有咗之后点咧？ 有咗之后咧就揾监制去编啦，咁编之后通常我都一次过俾佢搞晒，咁就自己唱入 studio， 跟住就倾 copyright。 系啦，个 copyright 系要好多文书上面嘅工作啦。 系啊，都系揾 publisher 去即系帮手倾啦，咁。即系呢啲我都系第一次接触嘅，咁但系去到出唱片就仲复杂啦，因为要揾人做 design， 跟住之后要揾printing 公司，同埋揾发行公司，咁呢啲就比较繁复啲啦。 系啊，仲要出版嘅时候咧，又要自己身兼，因为你系前线啊嘛，又系后边嘅幕后老板娘嘛。 嗯。 咁咧，你变咗又要做宣传咯噃。哇，忙到咧，即系 韭菜。两样嘢兼顾埋上嚟，就真系比较攰啲啦。 咁但係我覺得好彩就係好多人幫我啦，就知道我自己出嚟做到，所以我好感恩嘅。 哇！咁其實真係講真，以你嘅年紀，你可以經歷一段咁樣嘅嚇，即係咁幾辛苦嘅，知道。但係咧一次就學曉啦， 係啊， 好難得㗎，因為以後你就可以，直情可以開一間公司啊！你嚟做係咪？即基本上就係啦。 Technically 係 嘅，但係叫做理解個程序先咯。咁第時我就算如果真係有唱片公司，都會更加尊重每一個崗位嘅人咯。 係啦，咁今日咧，我就想又介紹翻你之前咧，就新歌你出咗 EP 啦，係你自己唔係唱咁簡單啊，係即係親手由一粒音符至到咧成張唱片出現嘅一首歌。 係 咁啦，嗱音樂咧就聽你自己製作嘅。 好， 然后呢唱的呢就不准播唱片，是要现场唱的。我们照就是这样的。 好， 不过呢即是我为什么要声明，你知不知道呢？因为呢我怕你的 fans 说，哎呀，你播唱片啊，咁啊现场唱一样咁好听的。这首歌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好，这首歌就是我在 EP 里面的第四首歌，也都是最后一首歌。咁是我不开心的一首歌来的，讲我以前的一段感情。但是我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唱 K， 可以自己唱返。这个是我的目标，但暂时我未有钱买埋个 copyright 返去 K 房里。就是叫做灰狗这首歌。 灰狗。 你答应的不想再知，你忏悔的听过万次，和你讲口齿认真心力透支，逐次自欺失望无视，怀疑人生扭曲心智，麻木强忍有限时，为你累积伤害迟早会出事，就算你道歉讲下次，而我不想试，心灰够我知，用情只准到此，用完即弃大家满意，继续你的坏事，原谅你难道轻易，流泪过每日如是，情人节拖紧你都失意，问谁愿意必须任你自私放罢连篇你本事，但我拒绝再讲下次，无谓伤多次，心灰够我知，用情只准到此，用完即弃大家满意，继续 送给大家灰狗。 哇， 好嘢， 都好，哎哎、老公话好嘢咁样啊！ 我唱咩佢都话好嘢，觉得有阵时唔够真实。 煮嘢食咧，煮嘢食系咪好食咁样啊？ 好食，好 食， 系 啦，食啦。你煮嘢食俾佢噶嘛？ 系有阵时佢都会煮嘅，以前佢煮得叻啲嘅，之后、 啊、竟然 以前我煮多啲嘅， 系啊， 咁但系之后咧我就。 是不是即是你 煎咗助手 是不是煎下雙蛋就算了那些 不是的不是的。 它都很犀利的。 譬如呢 牛扒。 牛扒啦。 蒸鱼。 蒸鱼啦。都即是炒啊。 好像都是那两味。 炒下嘢囉。 都是中餐多的。 是吧 蝦仁炒蛋。Okay, 都懂的。不过不要炒价就得啦。两个人两火子。喂剛才呢他很富人因为我想他是在这么多隻歌之中。即系最激情嘅，哇！喺嗰个内心听到，虽然咧系现场唱嘅，唔系播唱片啦，咁啊更加激情啦，因为比较录音室咧更犀利。咁你点样可以将呢啲灰色啊，呢啲哇，佢嘅心中 郁结嘅嘢啊， 系啦，洗涤佢，洗涤佢。你系呢个角色。好重要噶嘛，喺屋企又好啦。 佢真系好犀利噶， 系咪啊？ 我知道，因为我做呢首歌嘅时候咧，个心情好差， 好差。 一翻到屋企爆喊，无啦啦， 系、 啊。跟住佢就会好似心理辅导员咁坐喺我隔篱， 系咩？ 你唔记得咩？有一我喺度自己喺度喊， 哦， 系 啊， 唔记得，唔记得。 不过有时咧系演戏会过分入戏啦，听闻。原来唱歌都会， 会噶，会噶， 系啊。入咗戏之后咧，翻嚟都系要将呢啲灰色带翻屋企。好， 好， 不如郑俊宏，你嚟到一定要系做一个工作，就要安抚下佢。 Okay. 送翻只咩歌俾佢？ 我送一首《一生爱你一个》。 哇 ，sweet 咧！ 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罗曼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罗曼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 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一生爱你一个。听到啊 Stephanie 啦，真系喺屋企唔系咁噶，都系 deep 糖 啊，系啊 deep 晒糖。不过系噶，有时真系唔需要多讲说话，正等于呢一只咧。片时代即是不用说没有对白 心照 是的，查理就是安慰他太太 是 他女朋友或者笑下啦，不要忧愁，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Oh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Of crying, and if you just life is worthwhile,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微笑是一种好掂的工具， 没错。 即有时不开心呢，我真的会听下呢只歌，哦，揸住架车，听住 smile Nacking Cole 唱俾我听，我当堂咧真系嘅，一分钟之内我就会 calm down， 系好舒服吓。跟住咧，后边 boot 咁样，啊喂喂，开喂，绿灯啦，大佬，即系嗰停，系咁。咁啊，跟住嚟呢只歌咧，我哋揾阿 Stephanie 唐艺师咧，同我哋真实地现场唱出 呢首真实， 非常真实嘅一个晚上。 你说的话在我心中生了根，爱得很深，所以 心回荡，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我等等笑容换成泪痕，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太多疑问，直到达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输入，另一宗涉及一名印佣，属于源头不明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包括一名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菲佣。他在酒店检疫之后，曾经两次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星期六再检测初步确诊，当局夜晚将他居住在雇主的维港湾第六座围封。大厦人士要检测，目标听朝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另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涉及官涌疫苗接种中心一名护士，有两名同事曾经同他一起食午膳，会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本港再有13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送院，其中12人已经出院，1人留院观察。送院个案涉及4男9女，其中4人接种科兴疫苗，其余9人接种伏必泰疫苗。他们接种后出现的症状包括头晕、左边上肢麻痹、心悸、胸口疼痛和短暂失去知觉等。当中留院患者是一名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的54岁男子，他在接种后出现心搏过慢和心跳不规律。

歌当然要叫心爱着你，唱歌的当然不是 Danny， 是陈奕迅。 Yes， 唔该晒 Eason， 我哋有好似有个歌迷喺度， 好中意 Eason， 系啊，咁啊当然啦，嗰个咧就系郑俊宏嚟嘅，咁啊有郑俊宏，梗系要有何雁诗啦 ，Hello， 或者调转讲系应该，因为今日咧本身嘅特别嘉宾系何雁诗 Stephanie， 不过咧郑俊宏系司机嚟嘅啫，你今日本身拍完戏咧就即系。啊，要接放工啦，啊咁，但系咧真系好 sweet 啊！不如咁啦，入埋嚟陪住阿 Step 一齐唱下歌，啊一路唱到翻屋企， 我都不知几想啊， 系不知几想，唱到今晚都唔使瞓啦。你知唔知咧？即系啊，原来啊何雁诗咧好诶，好诶点讲咧？即系嗰啲感情咧，真系好深刻嘅。佢头先咧 show 俾我睇，我都吓一跳吓。啊点解有纹身嘅？少少喎，虽然系好细，就仲要系纹喺一啲跟基本上，如果你唔即系掀开手臂嘅咧，系睇唔到嗰啲地方。你即系特登揾一啲隐蔽嘅地方，系咪？ 因为第一次啊，所以咧都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低调啲先咯。 其实系嘅，即系其实纹身系反映即系自己一啲好想即系永远留喺即系自己嘅心啦，或者甚至喺个肌肤上边。 我特登拣咗左手内侧，因为最近个心。 你解释下嗰个系西班牙文，其实系只歌名嚟嘅。 系啦，呢首歌就叫 K Sara Sara。咁我一直都好想纹一个关于妈咪嘅纹身嘅。咁我最尾拣咗呢首歌嘅歌名，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一嚟细个佢成日唱俾我听，二嚟就系我觉得呢一个 message 系好需要大家，即系或者提醒自己啦，唔好太执着啦。未来嘅嘢冇人知咁。就由得去咯，做好自己就够啦。 系啦，我哋非常之欣赏嘅一首歌啦，即系超过半个世纪咧，都会一路咁轻轻松松地流行，好多人翻唱， 系 竟然咧，即系发梦都估唔到你原来 K Sara Sara 可以喺你嘅手臂度，不如即刻唱呢只歌，因为只歌咧系问下妈妈，我大个咗会唔会嫁俾一个靓仔叫做郑俊宏？佢唔知点答你咧，只歌就系咁啦。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Que sera, sera. Wow, 唱到最尾嗰段咧，就呀，喂，我自己有小孩子咯，佢有冇反应啊？头先佢喺度摇下摇头摇脑啫。 唔系，我头先喺度谂咧，即系一父母咧对个小朋友影响力真系好大， 梗系啦， 即系佢，即系 所以我想如果将来有小朋友都好小心在他面前唱啲咩歌，怕影响他。 估都估唔到喎、 啊。怕影响他日后唔知闻啲咩喺个身度。是不是即是如果唱熊猫会大个咗。 闻只熊猫。 咁啊真係。 唔係熊猫呢你都要系肥肥仔先得啦。即係我哋嗰啲咁瘦嗰啲呢闻熊猫都唔够位。 咁你会唱咩歌俾佢闻喺个身度。 呢啲要諗一諗。 要諗定先啦。 諗定啦。 女仔又唔同㗎喎，男仔又唔同喎。咦係喎，真係原来呢咁受媽咪影 響。係啊， 真係会。真係會，因為隻歌又講得好好嘅， 係 啊，因為由細到大，咁啊中間拍拖又問下個 sweet 客啊點啊，我哋嚇有啲咩諗法啊嚇，點樣繼續落去啊咁？呢隻歌咧叫做 Whatever Will Be， 或者叫做其實啦是啦嚇，非常之輕鬆愉快、永恆嘅一首歌。咁啊，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雖然有三個鐘，但係咧就好似咧即是有何雁诗细个一路到大好似一路凑大佢咁样。即是成个过程啊，因为我觉得系咁样。因为佢讲返佢细个啦，讲我识佢嘅时候佢好细个啦。咁讲起佢妈咪啦，咁我觉得好温馨，即系今晚好开心。多谢。 多谢你邀请我哋上。 多谢。我諗咗好耐㗎啦。我諗咗我已经邀请咗好多次㗎啦以前。不过头先都讲过啦，因为即系你哋公司当年的公司的制度啊，咁啊，即系唔系太方便。你哋好少外出噶啦，嗰阵都 系啊， 经常都系啊，即系 宅在家， 宅在。 好彩我哋都中意嘅， 系 都 enjoy。 我唔系讲紧你真系宅在家，系佢嘅做嘢嘅地方，即系好宅噶。 留喺屋企， 系啦，喺自己屋企。不过而家咧就开放好多啦， 系啦。 咁啊，所以咧好开心今晚可以揾到两位。 Thank Fred you. And Step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有隻歌呢最近最 hit 㗎啦。 是啊是啊，同埋我哋係今年嘅颁奖典礼有幸见到Karen。黄文慧小姐唱 live 我哋系兴奋到不得了。 系自细就已经好崇拜，好中意听佢唱歌。 系啊，真系好系偶像。 唱歌同埋做戏咯， 系啊， 上刀火鸡啊，呢个 由细得一细个已经睇，哇咁劲嘅喂， 即系呢个正。 天答，但系今日就唔系唱呢首嘢，今日就系唱《呼吸有害》。 好，呢一只歌你横扫咗所有嘅颁奖典礼。莫文蔚的《呼吸有害》， 缺氧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无常，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捉起了围墙，重头再呼吸，残存那种味，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会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让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沉那死气，心满氧化浪漫。 在这内人寻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从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会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等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不怕你，怕呼吸有害。 呢一年咧就最流行嘅一首歌，赢尽所有颁奖典礼，无论电视台、电台啊，都系颁俾呢一首歌，莫文蔚嘅《呼吸有害》。咁啊，当然啦，今晚我特别高兴，都唔使点好多大力呼吸，因为悭好多气，哇！有两位歌手喺度，哇！仲永都唱得好投入嘅。 我以为我哋好多嘢讲添， 系唔系？我又中意讲嘢，我又中意同你倾偈。咁同埋咧，阿 Fred 静住埋屋企，系咪好少讲嘢嘅？ 唔系噶，好多嘢讲。 竟然， 尤其是饮两杯之后咧，哇！直头烦啊！ 系咩？而家咧，即平时咧，多数都系你讲讲讲完，佢系啊系啊咁样，跟住咧唱完歌嘅，好听啊好听。 咁我系多嘢讲啲， 佢系多嘢讲好多。 我会自己同自己讲嘢，因为 系咩？系 好搞笑嘅， 系啊。咁Fred 咧就即系弹吉他嘅，因为弹吉他嘅人咧，多数都唔系太多嘢讲。因为又可以唱啦，又可以自弹自唱。屋企最啱啊！如果你识弹吉他咧，真系好着数吓。即系譬如阿 Steph， 喂，我哋想唱歌啊，咁如果你走去揾助钢琴都几麻烦，系咪？即系又同埋嘈住隔篱咁啊，太大声。 系 咁弹吉他自正自正。 系啊， 吓咁啊，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尤其喺你住嗰区咧，系即系一望出去好多树影婆娑先啦。咁但系咧望个天空嘅，因为我以前成日喺嗰度出入嘅，你知 嘅。系啊，你个主场其实 系个主场嚟嘅。哇，呢个真系，如果夜晚咧望出去出边咧，月亮真系好靓嘅，即系好空旷啊，因为始终都系一个近郊啦。对出去咧个海嚟嘅。 系啊，好舒服啊，所以搬唔走噶咯，定 系啦，你唔使搬啦，喺嗰度真系世外桃源嚟。有首歌阿Fred 拣嘅，吓咁浪漫嘅。 玉置浩二写 啊，系玉置浩二提起呢几个名呢、這个字咧，几个字已经好 romantic 啦。尤其我好中意佢后期咧，即系唔系安全地带嘅时候咧，一个人用咧 acoustic 嗰啲木吉他，哇 ！Oh my god，melody 啊，Mr. Lonely 系啊，哇！呢一首叫做《月半弯》，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在你的臂内，流露我热爱心底说。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心思思，你的欢痴，只想你便是我的天使。未见半秒，便控制不了，难以心安于今晚，让我靠在你。 人尽倾情，谁能安静？期望此生一醉，莫醉醒。来吧，激情无负生命，放肆。谁人爱我，让我在于你眼前和沉醉于甜蜜歌声，抱拥所爱，令世间顿成仙境。愿这刻是刻骨铭 多謝今日我哋特別嘉賓何雁詩嘅一夜傾情。除咗呢只歌咧，更加多謝你今夜嘅傾情。一對璧人咧，真係苦唱苦隨啊！今晚係嚇調轉啊，對唔住啊 ，Fred 啊， 冇問題。 因為鄭俊宏咧就係、是、拍完戲啊，路經要接送嚇，咁啊掹埋入嚟一齊啊，最佳嘅一對嘅晚上。Stephanie and Fred, thank you, Alex. Thank you, Alex. 多谢晒， 太好玩啦， 太好玩，以后再嚟吓， 一定、okay. 一定， 多谢晒，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嘅朋友，多谢你收听二千零歌再重聚 ，thank you。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希望今晚大家有个甜蜜美梦，天气就热一啲，或者开个冷气大一梗。希望大家今晚瞓得甜啲，因为过往嗰几日好热。未来几日都将会好热，希望大家有个舒畅的心情迎接新的星期来临。Have a nice dream。 梦醒身边可找着你。